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a， 这是第一次，真的是深夜这么晚， 对，已经挺晚的了，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 真的是 可能会，这是一个跨周的活动吗？ 其实已经是第二周了 啊，是吗？已经过零点了吗？ 对啊， 我 好吧，一点多了， 好吧。 嗯，那今天其实应该说昨天的事情啊，发生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巴黎的这个市政选举，六年才一次，但是有一家媒体 缺席了， 几乎是缺席了，但是为什么说有意思呢？是因为这家媒体平时标榜的是自己是 premier 和 Sulanfo， 就是他在信息上他是排老大的，他自己这么标榜自己，也确实有发现很多巴黎人，包括法国人， 他快吗？ 对，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边下载他的这个 app， 但是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较重大的事件上，他缺席了，因为他罢工了。 对， 好，我们说的就是法国的这个 BFM 电视台。 对，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事儿，我最初有印象，好像是上周还是什么时候，我看另外一个，就这边另外一个一家电视台，然后他的新闻，然后提了一嘴，他是放在就是疫情之后，然后对于哪些行业有影响，不啦不啦不啦，可能会带来裁员的这种可能性， 对， 然后就提到了 BFM， 但是当时因为一晃而过嘛，我以为我听错了，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本来我还是说想跟你分享一下，但是好像你今天不在，然后后来我也忘了啊、然后直到你今天回来说哦，真的这个事儿就发生了，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所以你看还是做新闻的人，所以他们会真的会选更有利于自己怎么样去让这个消息更扩大化的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啊，我觉得可以理解、啊、 这种方式，然后去呈现出来，就在今天法国的这个市政选举第二轮的投票，时隔三个月以后，然后正式登场，然后本来应该是媒体会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 BFM 这个号称是最快的这样一家媒体，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金字的事件上，他反倒是缺席了。 对，他也自己也说到，他说就 留几个记者去现场探探班， 对，然后再保持最最最基本的这个App 上的一些推送，也就没、就基本没有什么了、那刚才我们还尝试打开了一下 BFM 电视台，看他的直播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还是有新闻节目的，但是现在呢，他播的是 纪录片， 纪录片，而且这个纪录片真的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陈芝麻烂谷子事，重新说，就是那个哈利王子 遥远的芒石海峡对面的事情， 对、啊， 跟法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哈利王子他跟梅根王妃就是等于是辞职了，然后过自己的生活。这个事情这真的是今年年初的事儿。 就我想起一句可能大家国内的朋友可能更熟悉的一句话吧，就是在法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这件大事到来的时候 ，BFM 电视台反倒是缺席了，反倒。是失语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突然在想，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推送，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推送迷惑了我，就是我这一周来哈，可能在忙自己的事儿，然后手机上比如说噔噔噔噔噔，他的推送其实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对吧，还是很及时的，还是显得很快的， 对， 那些事儿大事小事基本上你看一眼他那个推送的标题，大概其实你也就知道这一周可能或者说今天巴黎啊法国会发生哪些大事小事，对吧， 对， 我根本就没有点进去看，所以就是这一点迷惑了我，让我觉得可能他一直都在正常的运行着。 对，他、就是、 包括今天在内啊，他一直都没有缺席啊。 其实我想就确切的说呢，其实 BFM 电视台他是用他的推送在刷了一个存在感，因为我其实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但是我的同事，因为今天我们也要去报道这个是这个巴黎的这个市政选举，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BFM 电视台罢工了。然后他一直在重播很久以前的节目，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懵，因为 BFM 电视台一直是以信息快而取胜的嘛，等于打开电视发现真的是这样。这里要说一下 BFM 电视台啊，它实际上是隶属于一个叫做 Next Radio TV 这么一个大的集团，它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频道，对，分支，比如说总的我们每个人都看的这个 BFM TV， 那就是它是一个大的综合电视台，它之后呢它还有一个 BFM Business， 就是经济台，还有个 BFM巴黎，它是一个巴黎的这个这个电视台。之后对，还有之后呢，它还有一个两个电台的频率，一个叫做 FMC， 这是它的一个电台频率。之后 FMC 还有一个 FMC Sport， 就是它的体育台。所以它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个分支机构，但整个的这个集团大概多少人呢？其实也是这位罢工才知道的，1500名员工，这里面包括了这个临时工，包括了永久的这个永久用工，还有这个阶段性用工，还有一些就是临时的，比如以稿费结算的这个主笔，它都算在一起，大概就1500人，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那这次裁掉多少人？ 要裁掉将近三分之一， 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他们也是挺讲策略的。据说哈、啊，据说是在某一个工作日快结束的时候，下班之前，员工的邮箱里收到了邮件。 5月19号的下午15:36， 你看看。 邮件是有时间点的吗？ 15:36， 对、 哦，那是下午的那个档口。 下午，对对对对，17:36嘛。那17:36就是5:30、快下班了。 17:36，对，不是15点。 对对对，就 那就快 下 班的点儿、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是挺策略的这种方式，就干媒体的人报了那么多的 CAV 啊。报了那么多的 manifestation，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是汲取了各方的宝贵的经验，葵花宝典，练到了最高级。 他自己说啊，我看他的工会，他也发了文章也说，他说，这个集团成立了20年，他们是第一回，通过这种方式来罢工，就是在这种重大的新闻事件，他们缺席了。然后呢，他写的很煽情，你知道吗？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能够让大家获取信息。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他这个裁员的行为，他说让我们无法理解啊！他不光不尊重我们所钟爱的事业，同时呢，也不尊重您获取信息的权利。 对，啊，我觉得很冠冕了，但是可以理解，因为你想干这个的人嘛，所以他去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一条一条，能说得头头是道，对吧？ 对。 但是这个中的缘由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你看，我最早获取这个消息是大概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我真的是忘了。当时我刚才不是介绍了，它放在就是说这个疫情后疫情时代， 对 于法国的各行各业的影响，其中就有包括这个媒体传媒业，可能也会受到很多的冲击。 对， 那我觉得跟广电媒体相比起来的话，可能比如说报业，比如说那个杂志等等，它可能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会更大一些。 是 啊，因为对吧？那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节省我的开支，少掏一份钱的话，我就少掏一份钱。就这两个理由的话，真的可能就已经让他们这样一个生存的渠道会变得更加的狭窄了。 对啊， 对 啊，对 吧？那相对来说，比如说哈迪啊，就是广播，然后电视，包括就是如果说纯粹线上的媒体，可能会活得还比较好一些，对吧？因为你现在渠道就是这样，包括我刚才说的，那我就被他的这个推送迷惑了。那你如果说你一直就在线上经营着的话，其实对啊，因为大家现在接触的 都察觉不到嘛， 更好的、更容易接触到的渠道，你就是手机，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走遍天涯。 对， 尽管在这边不能实现，生活中不能实现，但是你至少对于媒体来说的话，他要是混线上的话，应该还能活得比较好， 对 吧？ 对对 对。那相对来说的话，你广电媒体如果说在这一轮这个疫情里头，他也会受到冲击的话，也需要面临着裁员，并且我觉得 BFM 在这边尽管说口碑不是那么的好，对吧？但是他的受众广啊， 对， 他时效性强啊，他速度快啊，所以其实他有一众的拥趸。 对， 就大家可能比如说看直播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当然我没有做过调查，就是巴黎这边的本地人到底他觉得会更热衷去看哪个频率的新闻。 但是我们之前聊过啊，你比如说提到像你刚才说的，比如 BFM， 大家觉得哦，这个电视台有时候做新闻不太严谨，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是很专注于抢这个速度。但是呢，就是即便他有这样的口碑，可是巴黎人自己，包括法国人，他们自己也这样。就是比如说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比如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个黄马甲，在闹这个游行的时候，大家下意识的还是会 去看他。 对，先打开 BFM 电视台。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地位的一个媒体，它是纯粹市场化的媒体嘛？ 对，纯粹市场化。 对，你就必须要靠你的 无论你是靠口碑也好，是靠你的噱头也好，是靠你的时效也好，是靠你真正的深度报道也好，等等等等，你总得站一头，对吧？那反正他是立足到这个市场了20年的时间，对吧？ 对， 对， 战胜了一众老牌的媒体， 对， 那证明他是有价值的。那么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媒体，在如今的这场疫情里头也没有能够挺住。他要裁掉1/3的人，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集团要裁掉1/3。 是啊，但是很有意思， 很可怕呀，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在他们这个工会写这封信里边哈，他们因为他就是这个叫 Next Radio TV 的这个集团，他说的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所以要裁掉这么多人。然后呢，工会觉得这个理由是说不过去的哈。他说2019年的时候，这个集团获利是盈利是多少呢？是7300万欧元。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说是因为经济不景 气，这是毛利润吗？还是说就是纯粹的利润？ 他是 net， 这是应该算毛利嘛？ 纯 利润吧，净利润是这个净收入是这个，所以他觉得你说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裁员，工会的角度说这是说不通的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他是通过这个疫情的这个机会，他在精简自己的编制。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法国的媒体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啊，跟咱们想象不太一样，就是很多的像这种一级媒体，我们就说这种可能真的是大众就识别度很高的这些媒体，比如说 DFN。法国电视一台，包括法国电视二台，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这是这个电视这一块的啊，那广播这一块，比如说 France 4，就是法国信息台，还有这个法国国际台，还有法国国内台什么这些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是电台的，他只做这个电台，专注于做电台。专注于做报纸的，比如说像巴黎这样的巴黎人报啊，还有世界报啊，还有费加罗报，这些专门做报纸的，这是第一集团的。第二集团比如像 BFM， 他既做报纸又做电视，他有自他既做电台又做电视，他有自己的这个。然后呢，比如说像 CNews， 在第二集团里边，他既做他的电视，又做他的广播，还要做他的每天的这个免费报纸。 对， 就是他第二集团里边有很多他的这个触角就比较广了，他就会不停的这个进行融合，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它的盘子铺的比较大，然后再有一个呢，比如说就是跟 BFM 电视台，其实你发现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跟 BFM 电视台还有点缘分。 你去参加过他们的节目？ 对，我就刚入学的时候就去参加过他们的节目，现场的吧，现场的观众，对，参加过一次。然后包括我们在就是教播音主持的老师，也有 BFM 电视台的主持人。所以今天我打开这个手机的时候，我觉得哦，夜里边12点，这应该是他直播的时候，怎么变成了纪录片？是不是他也在加入这个？ 所以你应该关心一下你们的老师，他在不在这一次裁员的这个行列之内哈？ 我只知道他可能下学期不来教我们了，但是而且疫情之后 不会那么惨吧？ 不，应该不会。 双失业， 因为疫情之后没有再见过他，就再见他只是在电视上哦，他又在做节目，他没有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里出现。 对啊，所以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市场当量的这种媒体这种集团，会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啊，当然也许它是一个很冠冕的理由， 对， 对， 但是这个内部的消息我们现在暂时还不得而知。不过，就如果说它要借着哪怕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当口，然后他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足以见得这一场疫情对于这些行业的这种影响到底有多么的深。对吧，他一定是受到某些冲击了，对吧？你拿出比如说你工会，你拿出去年的这个数据的话，不代表你今年就好啊，你今年又过了一半啊。我们知道电视台是一个烧钱的地方，媒体就是一个烧钱的地方。 对， 对，而且这个其实在法国来说的话，它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他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很多电台电视台在这个7、8月份时候要做明年9月份之后的对这个预算和计划。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什么动作呢，肯定是这是集中爆发的时间。而且再有一个就是法国这边的电视台可能跟我们在国内印象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有经常有一个节目是几十年的这种老节目，或者几年我们不变，但是在法国这边这种情况几乎很少见。他就是即便 你能保留的节目应该还是会保留的吧。 对， 对，节目会保留 的， 但是他 Van Der 和 他会 对， 对， 对， 对，他的好节目他肯定就像 Van Der 和 Tether 和这些他肯定会保留，但是他在内部的这种小动作改版几乎每年都在做。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比如新闻学院的学生去找实习的时候，他们特别说就是你太早 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六七月份是他们做预算的时候，他才知道下一年我要在哪些节目上要调整，所以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 BFM 电视台他要发这封邮件，要告诉大家他可能要裁员，就是因为他也马上要做下一年的预算了，所以你也不奇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们一定要这样闹一次，因为再不闹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 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词，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吧，比较任性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吧。 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并且他这个通知上是说，就是今天就是周日的这一天，没有节目。 对他们 节目， 但是他挑这一天很，他挑的这一天很刁钻啊。 对啊，就是啊，对啊，他选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他是媒体人啊，他知道怎么样做才能把这个影响造得最大，怎么样做才能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因为他肯定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你都没有节目啊，那你现在你本来你集团就在哭穷，然后你继续没有节目，没有节目你就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的话你就更加没有收入啊，对吧？那你没法自圆其说，所以他用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对吧，这些员工在今天罢工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不可能真正做到说我真的就撂挑子不干了，是不可能的。当然其实你到法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太稀松平常了。 对啊，比如说后天又是医生在罢工吗？ 对，我是想比如说半年以前，对吧，你就是反对这个退休金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的 法国电台 这样一个游行的时候，对，大的罢工的时候，那就是有电台加入啊。 对， 但是那一轮好像这些大的电视机构还没有参与的这种消息出来。不过我还真的是在家闲得无聊的时候听了一耳朵，那就 是 没有， 是 全是歌， 是因为 然后到整点的时候报那么几分钟的新闻。 对对，有一个 然后就结束，有一主持人在那儿直击操台。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我已经在读播音主持专业了嘛，然后我们有一些老师是法国国家电台的。啊，他说今天就是 France Bleu 这个频率是罢工的，是没有节目的。哦，我当时不信啊，我打开 app 以后，我就想现场听一听到底是他在播什么，真的是音乐，然后无节目信息。 对啊， 就这一天没有节目。 所以这可能比如说对于刚刚从国内来到这边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就是我觉得太没有服务意识了。你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怎么可能就、 就是、真的是这样，但是 没有。 但是你到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是真的是可以理解。 对我是可以理解，就他 的这个逻辑，真的是可以理解。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安的落地。我觉得法国人以法国人的智慧，就是以法国人用你刚才的话来说，就这么能闹腾的这样的一个劲儿哈，我觉得就是他们一定也习以为常，一定也能够找到恰切的就是工会让一步，然后这边老板们让一步，然后双方能够握手言和，最后达至一个解决的方案。伟大的妥协嘛，最终都是， 对， 当你这个事情还要往前走的话，一定是伟大的妥协。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习惯性打开 BFM 电视台看看它是怎么报道的。那今天的这个事情呢，本来应该是挺大的一个事儿，结果呢，大家习惯性打开 BFM 电视台的时候，发现它在重播过去的节目，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我觉得这一招确实挺狠的，所以我希望吧，应该他们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有时候罢工，这对他们来说，这种模式本来他们也不觉得新鲜啊。应该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媒体人嘛，对吧？也不希望这种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人还真正有了权力，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 OK 啊，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您说呢？ 好吧，好吧，好吧，您说呢？对啊。好了，今天的胶囊咖啡屋我们就跟您聊了这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媒体圈自己的事情嘛，可能就是比较有感而发了一下。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那是专业做新闻的，专业做事件的人，他们这回扮演了一个事件的主角。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挺有意思，因为毕竟他也说了嘛，这20年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回我们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在报别人的故事。对啊，抄作业谁不会啊，这就是抄作业啊。 但是他 抄的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作业见多了，所以这回他也来 抄 一回， 抄的非常的优秀。 好吧，也希望在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些关于 BFM 电视台的新的消息。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事件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看看这三分之一的员工， 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快啊，不会那么快就落地啊，但是最后 看 还会有一轮博弈，对吧？ 嗯，看看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落地，包括你的老师。其实我现在更关注 很关注他，对吗？看下学期他会不会再出现？好吧，那还是最后我们要说一下， 嗯。 那几种方式能够找到我的， 对，首先在 公号上， 微 信公 号 上搜索巴黎傻娃， 巴黎傻娃，然后哔哩哔哩搜索巴黎傻娃 ，YouTube 搜索巴黎傻娃，然后 播客呢？哪些平台？比如说，这个 Podcast 啊，苹果 巴黎傻娃， 手机苹果手机可以搜索到 Podcast 巴黎傻娃。另外呢，还有 Spotify 也是可以搜到巴黎傻娃的。我们的音频都会同步的推出。 Sound， 嗯，还有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播客平台的 Sound 啊，也是可以搜到我们。 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 中国大陆好像目前来说用的比较少啊，但是这个 App 应该就是比较新嘛，大家还在一个熟悉的过程当中。 推荐给大家啊，有空可以去玩，可以去逛。 嗯嗯， 好了，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儿，拜拜， 下周见。